第二天早起的时候，才看到白毅匆匆地从门口回来，眼睛里都是血丝，手里拿着外套，头上都是汗水。安宗实在是有些不忍心。 你上午去睡一会儿吧，要是查起来，我给你顶着。 他抹了一把脸，放下塑料袋走进厕所，就听到了水流的声音。过后才听到白毅说， 没事，上午有课，下午没事，我可以在办公室躺一会儿。不早了，你早饭有准备吗？没有，我就门口解决。 嗯，就两个包子和一点白粥，凑合喝吧。 安宗掀开罩子转头说。白毅洗完脸从洗手间出来，随手抄起两个包子，按了一下安宗的肩膀示意一起走。 再这样下去，铁人也会挂的，你还是先歇一会儿，要不然你告诉我你后续怎么查，我也分担一点。 白毅咬包子的动作停了一下，思考了片刻点头说， 已经不用再查了，介寿婆那里的线索已经被掐断了，我试了很多次在夜间寻找鬼市，但是发现已经找不到那个老太婆的踪迹，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放在千亩湖那个地方了，但是这条线也断了。 怎么断了？ 细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先皇币。 啊，你怎么知道？ 现在快迟到了，有事我回头跟你说，现在快去上课吧。 安宗和白毅两个人因为刚刚得到处分，都是夹着尾巴做人。其实安宗一直纳闷，以白毅的能力，为什么会愿意甘心当一个历史老师呢？要是自己有他的本事和阅历，就算不给政府干活，早自己开店做大买卖赚大钱去了。不过即使有这样的疑问，他也没有去问白毅。安宗现在渐渐习惯了这种方式，尽管疑问存在，但是也不会去问，宁可自己通过观察去看去想。白毅顶着两个金鱼眼去上了一上午的课，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走路都有些在飘。 再这样下去，那小子可能会死在我面前，我得好好的和他说说，这次事情虽然紧急，但是像他这样不要命的查，可能会被累死的。 白毅喝了口茶，提了一下精神，对安宗说， 这事儿我们可能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。 安宗知道白毅这是要向自己说明他这几天来的调查。两个人相对无言，还是白毅先打破沉默。 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查这件事的源头，可能你会觉得古怪，为什么我要晚上去查？ 安宗摇着头心里暗说， 你古怪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，问题是这些事本身就是怪诞异常的。 白毅停顿了一会儿，好像心里突然又开始犹豫起来。安宗见状马上安稳他的情绪， 哎，你别管我能不能接受，就直接说是什么，在当下这种情况都不会古怪了，反正我已经虱子多了不痒，债多了不愁。 他苦笑了一声表示同意。 那些晚上我其实都在鬼市里，在那里我想要找到介寿婆。那次太行山回来之后，我的确找到了那个老太婆，但是这个时候她已经差不多快完了，她缩在一个角落里，身体开始冒出了黑气，这种情况对于她这样的鬼来说就是快魂灭的前兆。 说完她皱着眉头，好像有些不想回忆起那个老太的模样，她继续说道， 据她说这个东西的出处已经无处可寻了，只知道那个时候他只是孤魂野鬼，但是机缘巧合之下居然让他得到了先皇币，于是他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介寿婆，而且能力远超从前。但是最近他感觉到那里有了变动。 什么变动？ 这个可能和地气活动有关，那里的风水大格局变了，导致原本可以封锁先皇币的地气流失，所以他本来想让我们去查看一番，不过那次实在是太狼狈了。即使如此，事情还是有所稳定，之后我们太平了很久，直到去了陵园才逐渐了解到关于八苦鬼咒的事情。 如果按照白毅所说的情况，我们的确在根本问题上就犯了错误，就是那介寿婆一开始很可能是知道这种东西存在的，但是她为什么没有受到鬼咒的影响呢？难道说这种东西只对活人有效果？ 白毅见他又想到死胡同，便继续解释下去。 这个我也非常疑惑。但是那个老太婆说，这东西不止一件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照片里那只鬼就是碰到那种东西罢了。而先皇璧可能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，真正起到作用的反而是承载的容器，也就是那个盒子。所以我大胆猜想，这个东西是一件阴气极重的邪物，所以鬼魂遇见了反而能够帮他们一把，而活人就倒霉了。 安宗不禁有些诧异，一件辟邪的灵物放在一个那么阴邪的容器里。突然间他又想起了在去千木湖前做的那个梦，或许冥冥之中这个东西便与自己有所关联。白毅依然感觉自己眼前看不到一条真正的明路，好像都是路，但是每一条都是通向怪异的黑暗深处。他捂着额头硬是让自己理清线索。 你不是说现在先皇璧不见了吗？ 没错，当我们去过之后，老太婆还是不放心，又托梦暗示另外一号人去过了，但是那些人居然拿走了先皇璧。你猜猜那号人是谁？ 不知道。 赵老板。 赵老板？难道说拿走先皇璧的是六子？不可能啊。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我其实也一直觉得奇怪，六子虽然只是一个外人，但是他却几乎每一次都参与了这件事。如果说只是熟人，这也太巧合了。也许你一直极力想要隐瞒的事，六子那边也在着手调查。 难道说六子也中招了？ 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来说，他并没有像你那么倒霉，他没有受到诅咒。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知道了些什么，而他应该也知道你是第一个接触过盒子的人，所以他一直都在监视着我们。 安宗嗯了一声，心里还是不想承认。白毅继续说下去， 当初我就对重遇这件事有所怀疑，疑点实在是太多，所以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。 哪两条？ 一，我们跟他们摊牌，大家手里都有对方不知道的消息，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到对方的消息，当然这是建立在他们信任我们并且没有祸心的前提下。第二，就是我们只说一部分，然后大家试探，利用对方的资料来源，看谁最先得到事情的真相，掌握先机。 韩宗没想到最后会和六子玩起这种博弈式的把戏，他个人倾向于第一种。 可是六子没有要害我的必要啊，而且虽然白毅说他们没有中诅咒，但是还是可能面临和我们一样的危险啊。 安宗有些为难地开口说。 那么说来，六子他们拿走了先皇璧啊。 总之他们的人脉要比我们雄厚许多，资料绝对不比我们少。我看是时候摊开说说了，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还是得有所保留。总之这件事并没有向着死胡同发展，反而从另一个层面给了我们一条线索。 他说完就叹了口气，没有做再多的解说，而是疲倦地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了。安宗拿着手机想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发了一条短信给六子，让他晚上来他们这里一次。